去衡山要动手，恁娘把柳城市一定要把命里求，想把你变成妖天书，何处后悔死不丢，两条大路由你走，虽死相依相，该去该留， 什么？

些学生啊，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。你要是叫他到咱这游山观景啊，他看见这说美极了，看见那吧又说好的了不得，是个石头蛋儿也把他装起来，结果黄浩然也夹到了本子里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，那个可以送朋友。你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常住啊，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，这咱俩哪瞅着到处都他冒领了， 来不来由他吧。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呀、啊，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。 你说咱穿毛里了，他就找不见个媳妇了。哎，那暖水瓶了，又拿回去吧。我给对了好没有给 你看看，我就说给你送。 你看看，你这真成了瓷器店杂货户了。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吗？ 啊、哦， 我听人家说，那城里人好喝水。你看看，咱俩一罐鸡蛋，你都快放 了。哎呀，先吃了吧，等他来了再说。我走了啊。 Yeah!